让基督影响世代。我们教会刚才敬拜大家都享受，我都很享受，我相信我们知道我们来到教会里面不是只是很享受敬拜神，或者跟弟兄姊妹相交的那种喜乐，而是我们知道我们不单止来到这里享受，也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更加越来越似耶稣基督。而我们越来越似耶稣基督，不是只是我们独善其身，我们很享受跟神的关系，我们生活里面很经历神，有神的祝福，而是我们都希望神祝福我们，以致我们能够去影响其他人，去带来其他人都同样去经历神，去得到神各样的恩惠。所以教会今年的年题神宏大的拯救故事，我们由创世纪去，我相信都会看到启示录，而整个故事是看着神在不同的时候用不同的方法去怎样去拯救人。拯救人不是只是好像出埃及那样救人在苦难里面，而是去叫我们去生活里面可以经历到神的。而这个故事呢，虽然叫故事，但是一个未完的故事来的。我们知道呢，虽然这个神宏大的拯救故事，我们一听好像是哇，神做了些什么已经过了去了，我们现在来知道一下这样。而是呢，神整个的拯救故事呢是未完成的。我们呢就是在故事的尾声之前的部分，我们呢继续去参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呢在这个故事好像是剧本一样，我们呢是一个演员，我们呢继续去按住这个故事这个剧本呢这样去做出来。所以我们会在这一年里面去看这个整神的宏大拯救故事，是帮助我们更加知道我们在这个里面的角色是什么呢，我们这个故事有什么关系呢，我又怎样去继续去写这个故事呢，参与这个演出这个故事。所以我们很感恩我们有这个机会，而这话全部呢都是讲我们神拯救这个世界，我们怎样参与呢，在神救赎这个世界拯救这个世界里面的。咁但喺讲呢个，谂下先啦。OK， 咁但喺呢个成个拯救故事里面咧，好多时咧有啲人咧，或者早期啲我哋就会讲神咧呢个故事咧就是一个宣教嘅故事啦。所以咧就系点样，譬如差派或者拣选阿伯拉罕成为一个蒙福嘅国度，以致咧其他人知道原来敬拜耶和华咧是一个蒙福的国家，其他民族都可以一起去敬拜神。或者到后来耶稣来到了，告诉人知道这个天国的福音，拣选门徒去完成他继续完成的大使命，好像全部都大使命就是叫万民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好像全部都是怎样去将福音去扩展，怎样去叫更多人认识这个耶稣基督，认识我们的神。但是可能宣教是一个就是这样去向外的时候，很多在座的就会想了，我没有出去外面，现在短宣队一班人去了，但我又坐在这里，那我就没有份在宣教里面，那神这个宏大的拯救故事或者拯救计划，那我就没有什么好参与。但是所以呢后来呢就开始有人说，不是的，出去的出去，我们不出去的呢就在后面去差派，我们在后面去支持他们。所以呢刚才一开始呢坡长老呢就有为短宣队祈祷啦，我们知道呢差派呢是其中一个很重要呢就是为他们祷告啦，等神的能力呢与他们一起，等神呢大大地使用他们，使到呢他们去到那里，他们为神所做的事呢能够荣耀神，能够多结果子。那不过最近呢，那所以有差传这个名啦，差在后面差啦，传就在前面传啦，那所以我们整个教会一起呢，就无论你是出去做传的还是我在后面做差的都有份了，整个教会都一起参与的。那最近呢近这几年呢或者十几年呢，美国就很兴有叫使命教会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啦 Missional Church。 他们呢就讲美国呢好像信徒呢很多教会都是呢就很内聚了，我们很开心在教会里面 很享受啊，敬拜啊，相交啊， 各方面啊。但是呢好像对社会上面很多事呢不闻不问啊，特别在早差不多百年前呢，当这个 新派自由神学很盛行的时候呢，讲着神的使命，那时候都讲神的使命，就不是我们讲过使万民作门徒了，而是呢去救万民于水火了，所以呢就搞很多我们所讲的社会福音了，那些很穷的人我们想想怎样 去扶持他们帮助他们扶贫， 啊，那些被壓迫的人，我們怎樣去通過社會改革，啊，去叫那些被壓抑 的老百姓呢都可以 有平等的機會等等，將耶穌放在一邊，所以很多 是救人的福音了。所以很多，但是呢那時的分派覺得哇，你已經 不講耶穌了，只是講這些救世的事，所以就突然間就分開了兩個陣營了。那我們呢就屬於這個不是社會福音的那一邊，就多些講，就是我們不那社會的事我們不搞，那我們就搞好我們同社的關係，搞好我們教會的建設就好了。那開始很多事都不參與了，甚至很多學術的研究呢，科學啊那些事我們都不參與了，你班不信，你班不是很信聖經的人呢，你們自己搞了，我們讀信聖經那些呢就乖乖地在教會裡面做了。所以那時這種 的分開呢，或者有少少的避世的主義呢，就令到我們教會對整個社會就沒什麼影響了，反而被那些呢不是很信聖經那些的所謂基督徒呢就在那裡很多的影響了，很多新派的出來。但所以很多現在的教會發覺我們不行了，我們福音派的教會我們好像輸了，我們對這個社會沒有影響了，反而呢這個社會正在影響我們了，我們以前的信仰空間越來越窄了，最早期美國不准在公立學校祈禱，跟著現在不准，很多事都不准了，甚至最近說要同性婚姻，這些教會都要開放，你反對都不行了，你要開放給他們來行婚禮等等。即是我們的空間呢，信仰的空間越來越小了，我們不是影響這個世界，我們反而被我們世界在影響回頭。所以那些使命教會就覺得不行，我們要起來了，我們 要怎樣去改變了。雖然呢我們不是只是說傳福音，我們都要做一些扶貧的事，但是我們都要更多去影響這個社會。所以很多這些的不同的講法，我其實來美國就是研究這些不同的講法。不過呢我想呢我用一個比較中間一點的，比較我們能夠接受的一個用詞呢，就是一個差傳的教會了。我相信呢無論我們怎樣 去想究竟神要在這個世界做些什麼，或者神要透過我們教會去做些什麼呢，差傳呢這個肯定是正確的。即是說呢我們是要讓人去認識耶穌基督，不單止只在我們身邊的，還我們在遠方 的地方呢，遠處的地方呢，他們都需要認識耶穌基督的。而在一個聖經裏面呢，安提柯教會就是一個很好的榜樣了。而這個榜樣的確是很好的，好到我們是不容易做得到的。所以今天我們分享他的第一個部分，我們希望他這個做得這麼好的裏面呢，可以激勵我們都能夠成為一個比較理想的，按住聖經或者效法聖經的一個教會，成為一個差傳的教會。我們一起祈禱啊，開始之前。天父，我們去多謝你，去讚美你，因为呢你揀选我们，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你又用耶稣基督去救赎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可以罪得赦免，又在罪的捆绑里面被救赎出来，以致我们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我们的新的生命能够活出圣洁仁义慈爱，一切都是出于你，我们感谢你。但主，我们知道你救赎我们不是就停在我们的身上，你都希望去使用我们，以致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以致你的名能够去各地方去传开。所以主，我们去将我们每一个人都献上在你的面前，你去帮助我们，以致我们看到的不单止你，也都看到其他很多需要你的人，以致我们能够去将你给我们各样的恩惠恩典，我们都可以跟他们分享，让我们能够成就你在我们生命上面的旨意，也都让我们教会可以成就成全你给我们的使命和托付。我们都是主这段时间交给你，你亲自去引导我们，跟我们讲说话，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们呢今天看安提柯教会的，我们呢有几个部分的。第一段呢就是19节至到21节，我们呢可以一起来慢慢读啊。那些因使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利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亚，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亚，也向希列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你看第一段呢，就是安提亚的教会他们的成立呢是 不是试图去走去建立出来的，其实是一班在耶路撒冷被逼迫的门徒，即是大家这样的信耶稣的人，他们见到使提番被逼迫，即是被石头掉死了，知道教会开始被逼迫了，所以很多的信耶稣的人呢就为了信仰，他不想放弃他的信仰，但又在那里呢又留不到下去，他们就唯有离开去其他地方，他们在耶路撒冷一路向北行，沿着海边一路向北行，一路行呢他们一路向最初呢他们一路是向犹太人传福音的，就是去那里跟人讲耶稣。但是呢当他们去到安提亚的时候呢，甚至可能是他们即是行经过腓利基、塞浦路斯信耶稣的那些人跟着他们一起去到安提亚的时候，呢他们就向希腊人传耶稣了。你发现很特别，他们那班门徒呢离开耶路撒冷的门徒，他们最初都不意识到呢要跟其他人 去讲耶稣的，直至到呢新信主的人才发现，咦，其实耶稣不一定是犹太人的，什么人都可以信的，所以去到安提亚的时候呢就向希腊人去传讲主耶稣了。而十一节呢，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呢，就很多人信了耶稣。我们看到几样东西呢，第一就是那班门徒呢信心很坚固，在苦难里面呢都不变动，是很不容易的。你想象如果当我们信耶稣真的 要受逼迫，不准信，或者信耶稣要去坐监的时候呢，我们还会不会继续去信耶稣呢？但他们呢，他们没有放弃他们的信仰，他们虽然是离开，有些人可能觉得，哎，你是贪生怕死啊，你离开那个地方，但我相信呢无论怎样，他们那种对信仰的坚持不放弃呢都是很值得欣赏的，也都不否定呢神就是叫他们这样出去了，因为当他们出去的时候，神的确是祝福他们与他们同在。这是我们一个好的提醒，在我们信仰的里面，我们有没有信心坚固，面对人家逼迫或者被人笑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继续去很自豪地告诉别人，我是信耶稣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出去做事的时候，第一次读书，即是实习出去做事的时候，全部都是老师傅，哇，五六十岁做了几十年的很有经验的人，我呢就书都未毕业这样走去跟他们一起。第一次呢去吃饭祈祷的时候，虽然都很担心了，不知道怎么办，个个都很尊敬，差不多我爸的年纪，但是祈完祷之后，我想呢我都肯定给他们会笑的了。祈完祷之后呢，的确是一个老人家呢就真的跟我说，哎呀，你跟耶稣祈祷，我跟佛祖祈祷才行。哇，心里面真的觉得，哎呀，即是，但是呢不要理他，耷低头继续吃饭。咁，有机会呢我都跟他们继续表明了，我是信耶稣的，信耶稣是什么意思这样。是有时候这些很小的事，我们能不能够都不怕个面子这样去给人知道我是信耶稣，信耶稣 是一件很自豪的事呢？第二样呢值得学习的呢，就是他们那种热传福音。他们一路走的时候呢，他们不是觉得我现在是因为这个信仰所以我要走路，而他们呢是虽然继续走的时候呢继续去告诉别人我是信耶稣的，所以我离开那个地方，随走随传，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你去到哪里去传福音传到哪里。以前呢我记得我初信学传福音的时候呢都是这样教我们，所以学会传福音之后呢，就无论是搭巴士呢就要学校跟隔壁人去传福音，给个单张他跟着讲一下一个巴士的路程呢，要讲清楚个福音，或者吃饭的时候特意坐去一些单丁的人那里，求主帮助，跟着就台开始讲了，哎，你即同学校餐厅的同学啦，啊，你读哪科的，跟着开始就讲一下，我信耶稣的，你有没有回我教会啊等等，开始这样呢去学习呢随走随传，去跟人去分享福音。这个呢是那班门徒呢他们很热心的这样去做。而第三样呢，他们开头呢是对着一些犹太人讲的，他们可能那种的观念，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都知道了，他们最初呢都只是觉得福音呢是给犹太人的，但是当他们去慢慢发现这个福音的，即是去明白这个福音的时候，发觉其实不是限制在某一些人的，福音是可以给所有人的，所以他们最初由犹太人，后来都向外邦人希腊人去传福音了，他们讲主耶稣了。那我们呢，很容易会是不是 只是跟自己傾得來的人去傳福音呢？在我們、即之前我研究呢，看研究的時候呢，發現呢很多在大陸來的或者華人來到美國讀書的留學生呢，很多呢他們是沒有本即沒有白人的朋友的，他們很多時候來到這裡之後呢，他們的朋友呢基本上都是回到華人來的，所以他們讀完幾年回到自己即國家中國裡面呢，他們的朋友是沒有白人的。那這個呢很多時候呢我們的同學就會很討論，就會探到為什麼呢，為什麼我們即中國人我們來到美國的時候好像很難呢跟美國人 去做朋友的，通常呢都比較內聚這樣呢，就找回自己人這樣。那這個呢都是一個很值得我們 去想一下的，即我們身邊我們的朋友 是真的白人多啊，還是華人多呢，還是其他民族的人多一點呢？咁相信咧，大家比我好好多啦。大家即係如果你喺度做嘢咧，你肯定周圍都係俾啲白人圍住噶啦，或者唔同顏色嘅人圍住你啦。咁你係好多機會咧，同其他人去接觸嘅，同佢哋去做朋友嘅，甚至係同佢哋俾佢哋知道咧，你係信耶穌嘅。啊，你係咧讓佢哋可以睇到咦，你原來中國人唔係都係信佛教嘅喎，原來中國人都有信耶穌嘅喎，去讓佢哋知道咧。福音在你的生命里面是有改变的，神是有恩典和祝福的，以致他通过你都可以认识神。我们有没有这么愿意 去让其他人都知道我们认识我们呢？当然这个 是都不容易的。我来到美国之后呢，即特别 我读的神学院，所以整间学校都是信耶稣的，要找我不信耶稣的人 来讲耶稣是有点难的。翻到即係除咗去學校就翻教會啦，全部都信耶穌。咁我識嘅人都係全部信曬耶穌。咁唯有咧就係、是、我之前咧，我送個仔翻學啦，坐校巴啦，喺校巴站嗰度咧就會有啲唔信耶穌嘅人啦，即係其他學細路嘅家長咁樣。咁咧就咁啱咧，咁啊但係全部都係阿太嚟嘅，咁又唔係幾好同佢哋講太多啦。咁不過咧，終於有個爸爸咧，佢又冇嘢做嘅，咁所以咧就可以同佢傾偈啦。咁啱不過又係中國人，咁啊所以同佢傾偈。咁咧知道佢又翻緊另外一間教會，不過未信嘅，咁咧就得閒同佢講下，鼓勵下佢，嚇、啊、你有咩事啊？啊，你祈禱啦咁樣，佢嚟到揾嘢做，咁你祈禱神預備份工作俾你啦咁樣。跟住咧有一次咧又俾個分單張佢，誒、哎、你翻去睇下啦，你就知道咩叫信耶穌啦咁樣。咁咧結果就喺早幾個月咧，佢就教會又有個洗禮，復活節洗禮嗰陣時咧，佢見到啲人洗禮之後咧，就同佢個牧師講話，誒、哎、我想信耶穌喎、啊。即係同埋佢太太一齊，我相信我哋想信耶穌喎，你可唔可以帶我哋決志祈禱啊咁樣？咁佢咧決志祈禱之後咧，咁之後即係又再送仔上校巴嗰陣時候，同我講啦，話：哎呀，我啱啱琴日教會度決志信耶穌啊咁樣。我話：誒、哎，恭喜你喎，感謝你，恭喜你喎，感謝主嚇、啊，你信咗耶穌咁樣。咁啊，心裏邊覺得，誒、哎，唔係我帶你祈禱都係有啲唔好舒服啊，覺得即係。好多即都唔好關我事嘅，信耶穌咁樣啊。雖然我講咗幾句，不過佢臨走嗰陣時咧，佢就話：不過咧，你功勞好大噶。我心諗：咦，我有咩功勞咧？其實講咗幾句啊，鼓勵你信耶穌啊，俾個單張你咁樣啊。但係佢咁樣講咧，我覺得係都感謝神啦、啊。喺一個人佢信耶穌嘅裏邊，我有份去參與咁樣、啊。所以咧，佢哋呢一班門徒咧，其實即唔係啲大使徒啊、保羅、彼得嗰啲嚟嘅，係嗰班。見到逼迫使提反死了跟住就走佬那些人嚟嘅，嗰班咁嘅信徒，佢都能夠咁樣去到邊就傳到邊，帶好多人去信耶穌。呢、這個咧係一個傳福音嘅生命咧，我哋好值得去學習嘅。而另外一個我哋去睇到咧，係其實唔係嗰班人，唔單止嗰班人咧，佢哋嘅信心好堅定嚇，去到邊咧，去到傳福音，仲包括呢個神咧，係一個掌權咧，掌管住每件事嘅嗰個神咧。他其實是用苦難來逼這些門徒離開耶路撒冷，使福音傳開去的。因為在之前使提反死之前，其實一開始第一章耶穌升天的時候跟那些人說，你們要去，你們要在耶路撒冷，要去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跟著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這樣。但一路呢，那班門使徒啊、信徒啊，全部都留在耶路撒冷那裡，不走不動不出去，直至到使提反死了之後，跟住啲人驚咧先離開。所以好多人都相估計咧，認為咧，可能呢個都係神嘅作為嚟嘅。神咧就係覺得你班人 做咩唔出去？所以用一啲事咧嚟到叫你哋咧，叫佢哋咧离开尼耶路撒冷，使到福音可以传到其他地方啦。而呢一个咧系神嘅一个好大嘅作为。而神而呢个掌权嘅神咧，亦都使到门徒传福音咧大有果效。所以我哋相信唔系因为嗰班人咧门徒真系讲得好好，或者佢哋咧好有咩咁特别啦，而系咧佢哋能够去带人去信主，去认识神，呢啲咧都系神嘅作为嚟嘅。所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如果我们要成为一间差传的教会，我们不单只有些人出去，我们是大家都一起参与在这个差传的事工上面，是去一起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使万民作门徒的话，第一样要我们教会需要就是怎样去热传福音。不单止我们个人，我们个人要去，那可能很多人都没什么去的，那我们教会就要想一下，我们怎样去鼓励弟兄姊妹去将福音传开去呢。所以以前呢就会在教会里面 有定期的传福音训练，让弟兄姊妹知道其实传福音不是很难的，传福音不要想得是一些很巴闭啊、很熟灵啊、牧师啊、传道人才可以去做的事来的。其实呢每一个清楚了你是你清楚你信耶稣的人呢，理论上你都是能够可以去传福音的了。如果你不能够讲得清楚你的福音呢，咁其實可能調翻轉講咧，你都未必信得好清楚啦，係咪？可唔可以咁樣咧？如果係可以咁講咧，即係話咧，所以我哋每一個人都可以傳福音，但我就可能需要咧，教會點樣去建立種傳福音嘅熱辣，使我哋每個人咧都能夠去向其他人去傳福音嘅。第二個方面咧，廿二到廿六節啦，我哋一齊我哋又一齊讀啦，廿二到廿四節先。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亚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因为巴拿巴是个好人，满有圣灵和信心，并且很多很多的人被加进主里。除了廿四节，我自己译噶，他这里讲呢，安提亚那里很多人信耶稣，门徒去到那里，很多人信耶稣，多到呢这个风声呢就传到回到耶路撒冷的教会那里。所以个总部呢发现，咦，为什么那里有个新的教会，或者那里有一班人信了耶稣，我们这里是不知道的，不是我们猜出去的，不是我们教会的事工一部分来的，为什么神在那里有这么大的作为的呢？所以耶路撒冷教会呢就派了个就派了巴拿巴出去了，去看看究竟那是什么事呢，他们可以有什么帮到他们呢等等。所以当巴拿巴去到的时候，见到神赐的恩，即是神在那里很大的作为，跟着就劝那些人了，要立定心智恒久靠主。立定心智恒久靠主是什么呢？立定心智是什么呢？我相信呢就是前面刚才讲的那个呢，一个是立定心智恒久靠主，他们的信仰不要有改变，继续去好好地去跟从神，继续成为一个跟随主的人。而另一个恒久靠主就是继续去传福音，继续去给人知道这个主耶稣的事情。所以24节巴拿巴他这样做，他说他是一个好的人，很有品格的人，也都他里面充满着圣灵的能力和信心的。而最后一句他说，并且很多很多的人被加进主里，虽然这个中文好像很奇怪，很多很多，不过原文的确用了两个很多这个字，跟前面刚才21节讲的那班门徒随走随传，很多人加进主，那个只有一个很多而已。今次就是很多很多了，两个。他特别要强调这个呢，他要讲的是，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以为24节是一句说话，就是因为巴拿巴是一个好人，他有圣灵和信心，所以他就带很多人信主了。但是再仔细看的时候其实不是，是巴拿巴他好人，他有圣灵和信心，所以他劝勉那些人立定心智恒久靠主。而当这一班人立定心智恒久靠主的时候的结果呢，就是很多很多人被加进主里面了。所以就是说呢，更多更多的人信耶稣加入教会，不是因为巴拿巴他真的周围走去传福音，而是当巴拿巴他建立这一班人，鼓励他们 坚定在主里面的结果呢，这一班人他们去传福音，而带更多的人去到主里面，入到教会里面。所以第二样东西呢，一个教会要做呢就是建立门徒，而建立门徒的结果呢 应该是见到这个福音的果效了。很多时候我们在想，究竟我们教会在牧养我们所谓就是讲牧养我们有主日学我们有讲道我们很多的事，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教会是有进步紧呢，发展紧呢？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信徒，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生命是成长紧呢？如果看这个安提亚教会呢，它其中一个指标就是有没有更加多的人呢去信耶稣呢？或者这么说，我们弟兄姊妹有没有去带其他人去认识耶稣，以致呢加入到教会里面呢？这个呢是一个很终极的目标来的，一个很长远的目标，一个指标，看到究竟我们的信徒生命是怎样呢？如果我们就是看到哇大家很开心在这里聚会，在这里敬拜神，那我们就满足呢？那看来呢就不是圣经呢一个理想教会 的目标了。我记得呢，我之前我上两个礼拜去了意大利去参加个短宣，其实是一个专门培训主日学老师的一个短宣样。他们去了几次了，我叫第一次去。我去到的时候，其中我一次就问他们了，你们做主日学的老师，他们通常 由儿童 到中学生样高中生。我就问他们，你们做主日学的老师，你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呢就答我，将人呢带到主耶稣面前这样。实啱嘅呢句，咁我就帮我问，咁你具体你点知你已经带咗啲人去到主耶稣面前啊？咁样，咁佢就讲啦，哦，嗰班小朋友喺主学嘅时候好投入啊，同埋咧佢哋识得祈祷，咁咧就都唔错啦。咁样，咁我话咁样就系叫做带到主耶稣面前啦。咁佢哋可能即系玩到好开心嘅啫喎，喺主学，咁佢哋就唔识答啦。咁咧，跟住話好諗，你翻去繼續再諗下啦。究竟主日學嘅目的係咩嘢咧？咁其實咧，嗰個主日學嘅訓練咧，有提到嘅。佢提到嘅第一個原則，主日學嘅目標咧，應該係完成大使命嘅。即係話咧，唔係淨係個小朋友或者個年青人，佢哋認識自個信仰，識知道信耶穌，乖乖地做個基督徒，應該咧仲包括埋咧，佢哋係能夠去影響佢身邊嘅人去認識神嘅，認識主耶穌嘅。能够去帮助他们去回到神那里的。那这个呢是一个建立门徒的一个目标来的，或者一个指标，究竟我们的主日学，我们的小组，我们各样东西是不是向着这个方向呢？是不是达到这样东西呢？另外一方面呢就建立领袖了。第25节到26节我们一起读啊。他又往大扫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亚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是从安提亚起手。巴拿巴呢，他留在那里不单止鼓励那班信徒立定心志恒久靠主，他还走了去大扫那个地方找扫罗，跟着回去安提亚教会那里跟扫罗有一年的时间去训练他们。训练到他们的结果呢，就是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起手了。所以 你想象呢，即当然有几样东西我们可以好学的。第一就是巴拿巴发现可能自己的恩赐不够啦，或者发现自己的精力时间精力有限啦，他发现他需要找个帮手了。而他之前呢是见过保罗的，他都知道保罗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所以他就去找保罗回来，找他回来了，给个机会保罗去发挥，亦都藉住同保罗一起嘅配搭咧，去将个教会咧更加建立起嚟。所以当教会唔系净系建立一班信徒、一班门徒跟从主嘅人，仲要咧去训练一啲人起嚟去带领教会。所以我呢度讲嘅领袖咧，可能就系保罗、扫罗同巴拿巴，佢哋去建立一啲我哋呢度教会所讲嘅咧，可能系小组嘅组长啊，或者团契嘅导师啊咁样啦，或者每个星期日在后面教主日学的老师啊，或者我们教会的长老执事啊等等，去训练一班人出来，去训练他们，去带领教会，去保证这个福音继续去传开它，传下去，也都让这一班人呢知道生命呢怎样继续成长，更加认识耶稣基督。而你发现呢，他最后的结果是门徒称为基督徒呢，是由这里起手的，安提亚那里起手。我相信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来的，就是说呢，他们这一班人不单止数量多，就是多到呢要人呢要将这班人呢给个名字去， 而是呢一班人是很独特，独特到呢是跟他们其他人不同的，所以呢要给个名字，要将这个，如果用社会学呢就将这个现象呢给个名字，这个现象究竟这一班是什么人，我们怎样叫他好呢？他们又不是犹太人，又不，因为很多不是犹太人来的嘛，他们又不是他们罗马希腊那些很多种神的那些信仰，他们呢就经常说是耶稣基督这样，那就好了，就叫他们的名字，耶稣人啊，或者叫做小基督啊等等那些啦。即是说呢，其实我意思即是那些现象 的解释呢，就是那班人那个教会呢，他们一种很兴旺到一个地方呢，他们是影响着那个社会的，是跟社会那里有一个很大的抗衡的，以致人们觉得有这班人我们要特别关注他了，特别去注意他了。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或者不止我们， 在我们美国教会里面，其实有多少教会是真的能够对这个社会文化是有影响的呢？我发觉其实不是很多，反而刚才说很多时候是这个社会的文化在影响我们，我们即被人影响多过我们影响人的，所以我们要去想究竟我们去建立一班我们教会在这样的俗世洪流里面，我们怎样能够即站得稳呢？不是被这个潮流所影响，甚至能够影响出去呢？所以我知道呢，即大陈牧师呢，他又帮助长老执事建立开始训练这个家庭门训啊 Home Discipleship 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由教会的领袖开始训练预备，让他们也都能够呢去帮助其他的组长啊、老师啊，他们再帮助呢其他教会的弟兄姊妹，这样整间教会呢就见到大家一起呢生命的成长了，而我们能够彼此支持呢，彼此鼓励，我们愿意呢去跟这个世界不同的，咁然之后呢慢慢去影响这个社会，咁这个是我们教会呢可以做到的事情，建立门徒产生呢福音的果效，我们教会建立领袖呢也都以致能够影响社会。咁这两个方面呢，第一个方面我们人呢我们要传福音，第二呢我们要生命成长影响这个社会。而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跟着27至30节了，当那些日子，我们一起来读吧，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亚，内中有一位名叫阿加布站起来，藉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克劳迪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各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咁前面讲完啦，间教会嘅发展啊，无论咧系佢哋好传福音，或者啲人咧慢慢嘅成熟，跟住有一件事发生咧，就系佢哋之前预言咗，不过而家发生嘅耶路撒冷嗰个饥荒啦。佢哋知道咧耶路撒冷嗰度嘅教会啊，嗰度嘅人咧好缺乏啦，所以咧第29节。你看到呢，是於是門徒定義照各人的力量捐錢，你發覺呢不是教會的領袖啊，巴拿巴或者掃羅呢，他們說、我的舞會有需要，大家快點上繳、或者呢、我們看到那裡 有需要，我們教會呢不如組織一下去一些、去幫助他們啦，這樣你發覺呢這個是一個不是由教會的領袖去發起的，是由教会的顶姊妹他们自己发起的，那班门徒他们自己看到有需要了，他们自己要觉得我们将我们有的呢去收集起来，以致能够呢去帮助其他的人，跟着呢他们反而呢就是做好了之后呢叫巴拿巴和扫罗去将钱呢送过去。你看到呢 个主次的分别、不是教会领袖去做主 去组织这个事，反而呢是弟兄姊妹自己去组织发起组织，跟着反而呢安排个领袖去帮他们做事，所以这个呢是你看到他们的整个生命的改变、他们不单止知道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呢还要去影响这个社会，我们告诉人基督徒信耶稣是不同的，他甚至很主动地看到人家有需要的时候呢就去帮助其他的人。我相信呢这个其实都是呢讲宣教讲差传一个很重要的 心态啊，就系咧呢一个感恩、报恩同埋施恩嘅心。好多时咧，差传好多人谂咧，诶、哎，我宣教，我哋 去支持啲宣教士，好多时就会谂，究竟佢哋做啲咩嘢咧？佢能唔能够有几时有啲咩回报翻嚟咧？但我哋知道咧，如果讲宣教咧，讲差传，我哋讲奉献支持佢哋咧，就唔能够用投资嘅角度去谂噶啦。啊，你唔可以话哦，因为呢一个人佢喺嗰度咧系。很容易帶人信主的，很容易建立教會的，我們就支持多一點。這個呢，他去那裡、譬如穆斯林的地方，十年才帶幾個人信主而已、那裡沒有什麼果效的、我們支持他少一點，即不會這樣想的。還有你發覺呢，當我們真的去講宣教去支持差傳的時候呢，我們給出去的呢是通常都沒得收得回的，即你奉獻出去的那些。所以變了呢，我們就不是去經常計算、究竟我計咗我自己先，我有多嘅，我先至俾出去，俾出去之後，我仲要成日喺度睇住有冇咩得翻咧，我有咩好處可以得翻咧咁樣。佢成個咧，成個嘅心態咧，其實就係呢一個，我哋去體會到，我哋一切都係神俾我哋嘅，我哋去感受到呢個係神嘅恩典。跟住咧，我哋要報答神呢個恩典啦。我哋諗下點樣去報答啦，唔同嘅方式去報答神嘅恩典。然之後咧，去到學習去施恩啦，就係睇到其他人嘅需要嗰陣時咧，我哋去同佢哋去分享啦，神俾我哋嘅恩典。呢一個去施恩嘅心咧，我覺得好重要嘅，樂意施恩。好多時教會咧會好內向咁樣睇住自己嗰陣時咧，就唔會諗到其他人嘅需要啦。咁教會咧就好似一個唔流通嘅管子咁樣啦。神好多恩典俾我哋，即係俾嗰間教會。但是我們不出去 去祝福其他人的時候，整個恩典就塞住了在這間教會那裡，塞住一下就不可以再多的了。除非呢、這個好像一個管道這樣打通了，有出你才能夠不斷地入，你不斷地入呢，你就自然應該就會不斷地出了。那這個呢，神的恩典就會這樣去臨到。那我看另外一段聖經呢，另一個聖經的、榜樣呢，例子這個呢，都是其實給我很多的激勵的，就是呢在《哥林多後書》的第八章入面咧，講到馬其頓的那些教會啊，這一段我們一起來讀啊。弟兄們，我把神賜給馬其頓眾教會的恩告訴你們，就是他們在患難中受大試煉的時候，仍有滿足的快樂，在極窮之間還格外顯出他們樂捐的厚恩。我可以證明他們是按著力量，而且也過了力量，自己甘心樂意地捐助，再三地求我們，准他們在這供給聖徒的恩情上有份。他這個呢，哥林多後書他提到呢，他說馬其頓的眾教會，即是腓立比、帖撒羅尼加那些，所以我們看《使徒行傳》的時候，這些全部都是保羅受逼迫，腓立比是坐監的、帖撒羅尼加也被人趕走的，很快這樣。他说这些教会，他们教会在患难里面大试炼的时候仍然有满足的快乐，说他们不单止不是害怕的， 在困难里面甚至很开心。跟着还有一个是极穷之间，即是很穷的了，他们都格外献出他们乐捐的口音，即是说他们虽然很穷，不过都还很愿意去奉献的。保罗说，我可以证明他们按住力量，而且力都过了力量，自己甘心樂意去捐助。我相信在很多人在講到教會奉獻的時候，都會提到十一奉獻的。不過我自己讀聖經的時候，在新約就沒什麼提到十一奉獻的，其實這個很多時候是引用舊約的。當然有些人就說，哇，新約沒有要求我們十一奉獻，那就好了，我奉獻多少都可以。但其實呢，如果我們看這一段的時候，保羅是在說那間教會的榜樣，他們不知道是不是十一奉獻，不過呢，他們是按住力量，而且呢也都過了力量，即是說呢，他不是將他多出來的部分拿去奉獻給神，而是呢甚至可能發覺、我能不能夠再用少一點，使我能夠奉獻多一點給神呢，我怎樣可以給多一點神呢，這樣。所以呢，這是一個很值得去想的，即是我們可以奉獻究竟是真的按住十一，當然十一是一個標準，可以先個參考啦，或者。但如果新約的時候是話應該我哋更加多嘅，咁我以前畢業之前咧睇過一本叫《瑞士老闆》嘅書咧， 唔知有冇人睇過啦，好耐啦。咁其實講一個基督徒老闆，佢願意將自己成個生命獻俾神之後咧，佢覺得佢都應該將佢嘅公司咧，佢嘅事業咧都獻俾神。所以佢本來係100%係佢嘅股份嘅，不過咧佢就慢慢去減啦，可能將1/10嘅股份獻俾神嘅意思，即係咧佢公司賺嘅1/10就俾曬神啦。跟住咧佢發覺唔得喎，如果我俾曬我嘅生命都係屬於神，咁我成間公司都係神嘅，所以佢就再多啲啦，20%, 20%, 30%，最後咧佢話我100%俾曬神啦，我所有公司賺嘅錢全部都係神嘅，即係全部攞嚟奉獻俾神嘅，我咧就繼續出翻嗰份糧嘅啫咁樣。嗰好影響我咧，去諗下，其實我哋都係啊，所以當我畢業嘅時候，我都按住咁諗，其實我成份糧咧應該係都屬於神嘅，所以咧我就要好好去做一個管家啦，我用我應該用嘅。咁我剩出嚟嗰啲咧，我就應該盡量咧去奉獻啦。啊，當然留低一啲去自己儲起佢啦。所以嗰陣時可以有20%嘅奉獻咧，啊，好感恩啦！我都仲可以儲到錢，都仲可以，我覺得生活得好好咁樣，能夠咧去唔單止奉獻翻我自己教會，亦都咧可以去支持咧其他嘅宣教士，俾其他全職侍奉嘅弟兄姊妹。神咧俾我哋有啲恩典，我哋咧就出去。咁我覺得嗰幾年嘅神嘅恩典咧，幫我哋祝福。以至咧喺每次加人工嘅時候咧，我發覺都比人哋多啲嘅個比例，但係當然唔係為咗呢個啦，而係就係其實後邊咧今次冇講啦，後邊一段講咧就係神好多時咧，當我哋願意俾出嘅時候咧，佢會俾我哋更加嘅多，俾我哋更加嘅多咧，係叫我哋咧更加有能力咧再俾出去。所以呢個咧就好似一條河咁樣啊，當條河咧不斷有水流過嘅時候咧，嗰條河咧就會越嚟越闊噶啦。當啲水冇水流嘅時候咧，條河咧又可能會窄啦，就枯乾啦。同樣咧，都係當我哋願意去咁樣按住我哋嘅力量，甚至可能超過力量咁樣去奉獻俾神嘅時候咧，神能夠叫我哋嘅恩典咧越嚟越多啦，神俾我哋嘅祝福咧可以越嚟越多。而第四節咧係一個更加特別嘅，佢話再三地求我們，準他們在供給聖徒的恩情上有份。我相信咧，我哋好少見到弟兄姊妹咧走嚟同阿牧師啊、同教會講話，我想奉獻啊，你可唔可以俾我奉獻啊？你去短宣隊啊，你可唔可以俾我支持你去短宣隊啊？咁樣，我相信咧都好少人會咁樣做嘅。但係佢哋嗰班人咧就係咁樣啦。啊，當佢哋見到嗰度有咩需要，佢哋好想去參與喺裏邊。佢哋唔理咧，佢哋唔係因為啊，我咁樣做咗，神俾我多啲我。我相信係因為佢哋知道神已經俾咗佢哋好多啦。神有好大恩典，只要你願意咧，去同人哋分享呢、这個咧，喺呢、这個係一個咧，我哋好需要學嘅。跟住第五節，我覺得呢度亦都係一個更加我哋心態嘅更加重要啦。就係第五節咧，並且他們所做的不但照我們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獻給主，又歸附了我們。佢呢度將呢個奉獻咧提升到一個更加高嘅層次啦。佢唔係咧，唔同咧有啲人呢，因為他很有錢，所以就奉獻一些了。而他都知道呢，當他在教會奉獻得多，教會 的牧師呢可能會對他尊重一些了，因為很害怕你不奉獻，教會就突然間沒有錢了。我這個呢是我今次去羅馬那裡呢，因為大部分都是溫州人來的，他們溫州教會就講到這個現象了。因為溫州人個個都做生意的嘛，很有錢，教會也很有錢，但是很有錢那些做生意的人呢就是奉獻很多了。咁所以牧師咧就成日要睇住呢啲奉獻好多錢嘅人啦，如果成日好似要聽佢哋話啦咁樣，咁啊結果咧就係個教會就即係牧師唔能夠好正常咁運作啦，成日變咗成日奉獻嗰啲人咧喺度話事咁樣。咁但係咧，佢呢度講呢班馬其頓教會嘅弟兄姊妹咧，佢哋唔係為咗奉獻而奉獻，佢哋講佢哋背後更重要嘅心態係咧。他其實是將自己先奉獻給主，他知道這個錢其實不是為了這個事工的需要，不是因為那裡的人饑荒沒得吃了我去幫他們，或者這個宣教士我們要支持他，而是他將自己奉獻給神，他知道一切都是屬於神的，以致他能夠按著神的心意去看，究竟神要做些什麼呢？神要幫助些什麼人呢？神要在哪裡去顯出榮耀呢？所以，神要幫助那些人，神要差派那些宣教士去宣教， 啊，咁我就按住神嘅心意咧，咁样去将佢有嘅咧去奉献去支持，以致各地方咧神嘅旨意能够成就啦。所以最后嗰、那个背后嗰个动机咧系好紧要嘅。奉献咧唔系好似有一啲嘅有钱人咧吓，我为咗我可以喺教会话事，而系咧佢知道呢个系奉献俾神，完全咧系为咗神嘅。有一句说话咧，我哋可能都熟悉噶啦，戴德生嘅讲过嘅。他说假使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这个呢，我们看的时候那时候哇，很有豪情壮志这样，好这么犀利的。他说他所有的钱都可以给晒中国，他所有的性命都可以给晒中国，就是为了呢神的旨意能够在中国里面去成就。这个呢，他而的確咧，戴德生就係建立咗呢個內地會，帶咗份挑戰咗好多宣教士去到中國入邊，亦都喺中國入邊咧產生過好大嘅影響力，建立好多教會、神學院，或者好多教育嘅機構等等，成就好大嘅事。是佢成個人嘅生命就乜都擺曬入去啦。呢個係好值得我哋去學習。但係佢仲有一句説話咧，係更加值得我哋學習喎。原來佢仲有下一句喎，佢話不是中國。乃是基督。他说虽然我们虽然见到戴德生他怎样成世人这样去为了中国很多的牺牲了，他不肯跟他去中国的未婚妻，不是牺牲的，放弃了不肯跟他去中国的未婚妻，在中国的时候都为了去救其他的小朋友、其他病人，以至他的仔女呢病死了。他一个 很美好的榜样。但他说这一切呢，虽然看上来我是为了中国，我是希望中国可以更加听到福音，更多教会被建立，不过它背后更加重要呢，其实这一切呢是为了基督的。我们的生命，我们整个的教会，我们的方向，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我们说我们要更像基督，以致影响世代，或者我们要知道神的整个宏大的拯救故事。这一切呢，不单只是激发我们去知道，我们要更加似耶稣基督，我们呢要出去让我们身边的人呢通过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甚至知道呢信耶稣是的生活方式是不同的，是甚至可能呢是更加好的。而这一切所做的呢，最后的目的都是为了基督，也要叫呢神的旨意得到成就，神托付给我们的事呢可以我们可以完成到。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去看到今这个安提阿教会他们一个初期的阶段，因为只是他们一个初期而已，他们还未呢，大家很熟悉的第十三章呢，安提阿教会呢差派保罗巴拿巴呢出去宣教，他们还未开始去到差派人出去，但他们有这个很好的基础，一个差传教会的基础，他们能够去热传福音，能够建立起人上来，还有这种愿意呢奉献，愿意呢为了神献上一切的心，以致他们有这个好的根基，将来呢以致他们在第十三章那里，即他们之后呢就能够这样差派保罗和巴拿巴，对整个欧洲的教会呢，整个欧洲的福音事工呢、宣教事工呢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力。但是没有这个基础呢，即之后那些事呢就很难再做到了。所以今天我们虽然坐在这里没有去到短宣队，我们能不能够跟他一起在前面去征战，或者一起去服侍，但是呢我们在后面，我们在平时，我们都可以在这几个方面，除了祷告之外，去预备我们，预备我们的教会，以致在神的旨意，神所托付我们里面能够做得更加好。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我们去赞美你，你不单止去救赎我们，你都将你的大使命托付给我们，我们能够参与在里面。虽然主你都不会叫我们每一个人做同样的事，但神你又让我们在不同的岗位角色里面一同的参与，也都让我们在本地我们都能够去实践这个使命。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去经历你，常常去好认识你，以至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言行里面能够流露到你出来，让我们身边的人不认识你的人，他们通过我们见到你的真实，见到你是一个这么愿意施恩眷顾我们，也都有能力的神，以致能够叫我们身边的人可以归向你。主亦都求你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自己 能够生命的不断成长，而我们每一个都可以成为可以使用的人，在这个世界里面做光做盐，去让这个世界的人能够见到你的真理，才是更加好 的方式。主，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完全的归向你，全人的献上，以致我们无论是奉献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才干，我们所有的都归给你，让你的旨意得到成就，让我们的生命也都得到完全。我们多谢主，替我们祈祷，施恩眷顾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多谢陈。